花生当饭食，我哋最积极。你哋听紧嘅系 hkpeanut.com， 我系何俊仁，多谢大家。 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破迷信，讲真话。逢星期四晚，主持陶君衡、Anthony、阿龙。大军阀。 好，翻翻嚟第三次嘅大军阀。嗱，咁啊，即系上个礼拜我哋都讲过呢个叫做系欧洲点样面对啲难民嘅问题啦。咁咧就呢个 VN 咧，咁就阿陶杰都讲咗佢嘅睇法。咁就好多人屌啦，係咪？個禮拜一都講過下，咁啊，但係土伯你好似未聽喎，你自己有冇聽咗啊？你 屌陶傑啲嘢真係，喂，都係嗰啲套路嚟㗎啦， 都係套路。你聽兩句， 都係一個種族即係主義者，都係個法西斯嚟㗎啦。 聽下先，你聽 白種人優先嗰啲㗎啦，係嘛？ 你聽下先啦，你聽下先。 好，2011年開始咧，橫渡地中海去歐洲嘅難民潮已經開始，最多嘅難民咧。接收的國家呢就是意大利，因為他第一站最近呢就在西西里島、 不緊要，你不叫西西里那裡的教父大哥是吧，啲手槍啊、輕機啊喺嗰度啊，咪同啲難民展開航戰咯。 佢又唔會喎，意大利好得意喎，依、這個真係福利國家，因為佢咧對於難民有人道嘅立場，佢竟然可以外判咧去俾一啲中間嘅人道機構咧去進行救援。譬如有一啲非政府嘅組織會收容一個依啲難民咧，佢每日津貼咧 係 35歐元， 有得攞。 一個月成1000歐元， 所以呢啲左交嘅團體咧，就真係啊成事不足敗事有餘。 咁所以呢啲冇身份嘅難民咧，佢憑乜嘢維生咧？佢點樣去揾食咧？咁你香港人你去到歐洲，點解近年咧好多時候我聽見好多一啲治安嘅問題啊打荷包啊種種啊，咁我唔知道同呢啲難民潮有冇關係啦、啊。 絕對有。 咁但係即係你話影唔影響香港人呢，你知香港人最緊要就去旅行㗎嘛。係咪，所以頭先你提到第一就係、是、個簽證費可能會加。第二啊呢啲難民呢散落歐洲唔知道去邊個地球搵食。咁你哋去到歐洲嘅時候，就撳實個荷包啦。 而家有句流行話嘛，叫華人與狗荷包就手啊嘛。 咁因為德國肯收咧，所以就啲難民咧就湧曬嗰度。 又點啊？收啊！你要俾屋佢住，俾免費醫療、免費教育細路仔，仲有呢啲難民唔識德文、唔識英文、冇文化背景，仲有個宗教背景係非常之唔同。咁你德國你有乜嘢職位俾佢撈呢？啊，定係啲大企業啊請佢哋去做呢個經理呢？梗係冇得傾啦，係咪？就連快餐店同埋便利店都唔會請啦。咁啊，流離失所，日日24小時咧嚇喺度流流下，咁啊做乜嘢咧？嚇、啊、食飽就飲醉，就梗係飽暖就私淫欲。到嗰陣時候，哇！差人都冇苦，嗰10萬人啊，已經有 ISIS 卧底啦，化咗妝扮難民混入咗入嚟啦，係嘛？所以咧，你麥克萊啊呢啲咁嘅金馬倫啊，唔好喺度吱吱陰陰啊，好快啊就會有機關槍、手榴彈啊，係嘛？呢、這個轟炸教堂啊，或者拉幾個嗰啲咧牧師啊，或者咧走去公然啊喺聖彼得大教堂嗰度斬頭啊，或者倒吊點天燈啊，嗰陣時啊你就大禍。咁而家呢個難民危機咧都影響係好深遠，而家歐盟咧愛理不理，啊呢啲咧左膠治國咧就係、是、有咁嘅惡果。嗱、啊，你哋終於明點嘅光 嚇。咁、啊、首先佢頭先嗰段嘢咧就 O K 喎，好多節目真係 有好多想當然 嘅。我終於明白點解要做名嘴喎、因為外國嘅名嘴咧講下經驗先，就係咧大部分係民粹主義者，大部分。是極右派， 呢、這個就有啲似啊邊個？我而家新名嘴咧就係呢個 Donald Trump 啊 ，Donald Trump 咧就講一樣嘢就係、是、其實佢最近而家都喺度選緊啦，係咪選緊呢個總統啦？就講一樣嘢嘛，即係你如果要移民美國嘅話，你唔講英文係唔得嘅，即係你講呢個西班牙文咧係唔容許嘅。 唔係，同埋咧，你知唔知美國嘅名嘴咧？我未講曬咧，就係咧點解佢會有市場咧？極右派就係佢嗰啲具體政策咩咧？反嗰啲不同種族族裔嘅人啦，你九色人種啦，即係黑鬼啦，叫係咪？或者講嗰啲人攞啲福利啊，嗰啲咁嘅嘢啦， 就好 就話點解我哋要交咁多税去即係津貼呢班懶人啊？成成呢啲咁樣嘅 stereotype 嘅嘢咧，佢哋係確實係 sell 到個市場。原來陶傑咧就係呢個套路嚟，佢揾到個位啊！因為點解香港咧以往咧，即係黃毓民仲係左交嘅時候咧，鄭經翰仲係左交，得不過兩個都轉撚曬嚟噶，因為覺得個市場唔啱啊嘛，大佬屌，係得我哋而家喺度頂嘅啫嘛。但佢头先讲嗰啲嘢咧，哇，犀利！原来我终于明白了，咩奸淫掳掠啊，咩跟你搵你去执一剂嗰啲咁嘅嘢，哇，得喎、啊、 ！ISIS 会混喺里边。 系，喂，大哥，你稍微有啲智慧。如果我真系同佢同台辩论，陶健，你知唔知道人哋乜嘢叫做难民啊？难民系要经过审核嘅，大哥。唔系经济上嘅原因噶嘛，唔系因为我穷，我而家你我同你啊一齐扮叙利亚咁啊喺度冲过边境，点解我哋两个得啊？喂，你会 assess 噶？你有冇听我哋党国笑谈噶？何俊仁就最熟啦，因为嗰阵时候佢搞即系支联会嘅时候，去拎佢去新屋岭噶嘛，系要做呢一个嘅政治审核噶嘛。越南难民都系咁啦，后期点解佢将佢界定咗唔系难民嗰啲？唔系受政治迫害嘅，人哋一个好严谨嘅程序嘅，即系例如如果我啊，话而家又有事啊，你喺花生台点样俾人 purge 啊？点样俾人迫害啊？系咪因为你上 ICAC 啊？你俾人告咗几多次啊？你屋企人系咪真系受到威吓？人哋呢啲全系会有一个好 objective 嘅 assessment 嘅，唔系你而家咁讲啊！喺度吹下吹下，大佬咩？梗系奸淫掳掠，梗系话你喺圣彼得大教堂喺度，即系杀咗你个即系枢机，或者杀咗你个主教，应该有 ISIS， 你唔好得混得入去嘅，大哥。同埋 ISIS 嗰啲人好多系嗰啲加拿大啊、澳洲嗰啲咁嘅傻嗰啲鬼佬冲过去帮手嘅啫嘛，你咪搞捻错咗啊！你唔知人哋欧洲去审核难民嘅机制比你更加严谨啊！第二，嗰啲唔系左教，嗰啲系韦伯所讲嘅基督教文明。喂，讲好多次啦，欧洲个文明系建基于基督教个传统，就话即系人哋打我左边面，我俾人打埋右边，系咪？即系施比受更有福嘛。人哋点解会受到世界人嘅尊重啊？你谂下，连卡梅伦啊个大右派啊，都差唔多喊咁滞啦，见到个细路仔咁仆住喺个沙滩度啊，哥。所以我好奇怪德国佬点解咁做噶，马克尔点解会咁样做噶？因为佢一定系大右派嚟噶嘛，你谂下佢点样逼迫呢一个嘅希列，就已经知噶啦。点解佢都要收呢？除咗系因为系政治上嘅原因之外，佢亦都知道一个问题，就系你嘅经济需要继续发展嘅时候，你一定有呢啲免费嘅劳动力噶嘛。你谂下我哋嘅上一代走烂嚟香港嗰班，嗱我老豆唔算啦，我老豆香港出世，走烂嚟嗰班啊，先至系最捻搏命嗰班。去到嗰个地方，我真系会坐食山崩啊！等你嗰三十几蚊欧罗啊！屌你咩？陶杰个捻样都冇捻食过呢、這个德国嗰啲热狗啊！仆街！我2006年啊去德国睇世界杯啊，食个热狗都十几蚊啦！你食咗几只热狗啊？攞35蚊一日，仲系唔捻饱啊！食完阿龙啦，阿 Anthony 你去到啊仆街，话俾你听，即系35蚊你食捻晒啊！都系屌一餐。一定系揾嘢做，一定系搏晒老命啦！嗰班友，如果你真系 assess 佢真系政治难民嗰班人啦，佢重过新生嘅时候，一定系搏晒老命。我俾你听，唔好讲左交嗰啲喺度 label 啊，大佬，你根本系冇捻知识噶，仆街，屌，亦都唔捻识咩叫欧洲文明，屌嘥捻气咯，捻样真系屌。 但系琴日嘅决 喂，老实讲，佢讲呢番说话，如果佢欧洲啊，屌你冇捻得，真系俾人封麦，我俾你听。种族歧视 ，hatred speech， 系啊，系啊，大哥， 咪即系佢又好想当年言嘅，佢就话即系人哋啲经理就唔会请你啦，即系更何况系嗰啲咩 嗰啲餐廳啊， 呢一樣嘢有一部分啱嘅。點解咁講咧？就係佢頭先講緊話好大機會冇人請，唔識英文，唔識德文， 去到學咯。 唔係喂，搞清楚一樣嘢先。點解話佢哋會有咁嘅機會咧？個原因係在於德國嘅地理位置，佢係其實係歐洲中間噶嘛。如果佢要有廉價嘅勞動力，琴日決戰中環阿蕭公都講過嘅，就話有東歐有好多唔同嘅選擇。但今次點解要大量吸收呢一班人呢？個原因係在於你睇翻個時間表。点其实呢一件事系发生喺欧债危机，阿齐普拉斯讲到明唔还公投之后冇几耐就发生呢一件事，咁所以喂希腊咪就大开门户咯，话喂而家德国逼我还钱啊，我冇钱养你班友啊，唔该你哋即系冤有头债有主，就揾最有钱嗰个啦，咁佢哋所有人咪涌晒德国咯。咁然後德國嘅回應就係唔可以俾你即係希臘咁用咁嘅方法走去威脅我啊嘛。 原來呢個希臘佢自己本身有一部有好大部分嘅即係國家支出係為呢個難民付出嘅咩？ 即係佢不妥一部分啦。 唔係同埋咧，你因為由於德國啊，你已經做咗個即係搶個先手，先話收咗幾萬嘅難民， 80万啊，佢講 quota 啊，甚至係。 喂，佢都計咗條數嘅，你估到係傻嘅咩？佢梗係可以食得到呢80万，我先要80万。跟住喂，你美國佬，唔係你英國佬，你唔跟啊？法國佬你唔跟？ 即係傳統太公， 我最有錢嗰、那個嗱，我收最多啦。 嗯， 係咪？跟住咪大家攞 quota 咯。 傳統大太公分豬肉嗰個邏輯， 係 咯，就而家邊一個攞刀劈隻豬先嘅，邊個就分最大分。 唔係啊，而家就係黑社會個邏輯啊，就係、我而家揾個俾安家費啊，屌我第一個懟咗8万蚊出嚟先啦、 啊，跟住攤牌咯。 啊，跟住 Anthony 你俾幾多少？你個撚樣屌咁啊！阿龍你俾幾多少？屌嗱，而家你叫阿 B 去劈油啦，撲街！屌你要俾安家費咯。 嗯， 省啊，喂德國佬省啊， 嗯， 喂同埋喂你真係以為人哋真係冇審核㗎？喂，佢梗系会拣过啦。如果你真系谂住揾食嘅，你真系唔系面对政治迫害嘅，唔系你因为面对战乱嘅，佢梗系唔会俾你通过咗个关啦。 唔系，不过而家咧，近日咧，其实嗰啲东欧国家咧，嗰、那个反应都好大。即系你唔系话德国话， 不过老实讲，一句到尾，个包仔都唔想去你东欧。 唔系你净系过境啫，你净系匈牙利啊，净系匈牙利，琴日都大镬啦，系咪？即系有个记者，有个网媒记者就吓、即系 网媒记者嚟噶， 系啊，咁佢就 屌你唔好似热血公民咁样， 佢系戴口罩嘅呢、這个阿姐就拍摄， 咪又热血公民咯，大佬 啊，佢就拍摄期间咧就脚踢嗰啲即系抱住僆仔， 我睇咗，喂真系好离谱啊， 唔系网媒，系私营电视台 N1 TV。 即係差唔撚多啦，即係冇撚人睇嗰啲啦。喂，有冇搞錯啊？你自己去做採訪，喂，你做埋差佬嗰部分，喂，差佬都放嗰啲油啦。 咪落井下石啊！呢叫做係。 咁佢有咩 point 咧？ 唔係佢啊咁樣解釋嘅，就話喂點解佢要踢呢一班人？第一樣嘢就係話佢哋係喺個原野嗰度係咁，第一樣佢係想逃離呢一個嘅難民營。 嗯、 第二樣嘢就係話佢哋一路行嗰陣時，一路喺度高呼嗰啲呢一個 讚美係 啊阿拉好嘢，讚美真主 阿、哥，人哋宗教自由，喂我去到人哋嘅阿拉地方。我都可能会继续系即系感谢天主啊，大哥。 唔系所以佢又俾个结论出嚟话，当下佢认为呢一班人唔系寻求庇护嘅人， 咁你 侵略者。 唔系大哥，你 唔正知佢嘅。其实咧，附近咧有啲叫天主教教堂啦，嗰啲叫做系主教。咁其实佢哋即系近日咧呢、这个这个教宗啊，教宗都讲到明咧，其实你欧洲各国你都应该有一个叫做系道德责任去收容呢啲难民嘅，但系其实呢、这个有个匈牙利嘅主教就话啦，喂你呢、这个教宗系错嘅，点解啊？因为佢话咧即系呢、这个 又 IS 好似同事咁讲， 系啦，就系话佢哋咧喺度 教嘅呢个主教真系 就话佢扮烂吧。 喂，头先都讲咗啦，你要审核噶嘛，同埋你嗰个记者。你点知冲埋去嗰、那个，就算嗌住阿拉嗰、那个，唔系政治难民嚟噶？喂，两样嘢可以同时存在。我既系相信回教，亦都可以系俾人政治迫害噶嘛，大哥系嘛？ 咁呢啲难民， 你知道回教有激进派，有温和派。 咁呢啲难民嚟自呢个叙利亚，咁自然有回教徒噶啦。 咪系咯，咁你全部都唔要啊？因为宗教理由所以唔要，咁你仲系宗教自由嘅地方。同埋呢个主教咧，如果佢系匈牙利，我唔知佢系咪天主教咧。天主教都系 天主教， 天主教嘅。 喂，咁佢大镬，因为点解咧？呢一套嘢咧。 系六十年代之前嗰套嘢嚟嘅。喺我哋以前嘅教义里边咧，就话你阿郎，你想上天堂，你一定要信我个教先可以上天堂。但系而家已经系改咗噶啦，而家就话俾你听，无论你信咩教或者唔信教都好，唔一定要系天主教徒，你都能够上天堂。如果你嘅言行系符合即系上帝或者天主嘅即系言行嘅话。所以就算佢高呼阿拉都好啦，都系同一上帝嚟嘅啫嘛。其实，喂，只要佢嘅言行系冇违反十诫，冇违反即系新约嘅圣经啊，喺佢嘅教义里边咧，而家已经改咗噶啦。屌佢呢个匈牙利主教勾捻咗，因为喺东欧呢个帖幕国家太多年嗰头啊，大哥佢。 因为呢、這个嗱呢、這个东呢、這个呢、這个帖呢个主教叫咩名咧？叫 Laszlo Kiss-Rigo 啦。 佢系 Bishop 定 Archbishop 啊 ？Bishop。OK。咁咧就系、是、据闻就系呢条友咧就报就 报串 报串嘅就督灰就话咧喂佢哋周围成日喺度咩？成日喺度歌颂呢个阿拉。 咁咪等同你一样个上帝屌 佢成日喺度歌颂阿拉呢班友咧，唔系难民嚟嘅，呢班友其实系入侵者嚟嘅， 黐线！ 纯粹因为咁嘅原因， 咪同陶杰咪同一个 logic 喎，大佬 系 哇两兄弟嚟噶， 唔系大问题，放喺现实嗰度就系话，因为近年咧就呢个近年天主教人口嘅增长真系少咗，而欧洲因为人口老化关系，佢需要吸收外来嘅劳动力，最快吸收喺边一度咯？咪北非咪中东咯？咁所以你见到 系个天主教系有责任嘅，喺欧洲呢咁嘅地方咧，其实佢嗰个嘅天主教嗰个教徒嘅人口增长，其实反而喺啲第三世界啊落后嘅地区咧。就增長得好快，非洲啊、南美亦都係大部分天主教嘅國家啦。歐洲反而係縮得好緊要，即使你話意大利嚇，呢、這個梵蒂岡喺意大利入邊噶嘛， 係咪因為呢個回教 徒都係越嚟越少㗎？係 咪因為回教徒唔戴套啊？ 唔係回教徒唔戴套， 而係你對同性戀嘅睇法，你對墮胎嘅睇法，為呢啲。喺歐洲嘅文明，即係而家嘅發展裏邊，你勾撚曬啊嘛，我仲信你？系咪？喂，你自己唔反省下？喂，你可以去难听讲，你可以呃落后国家啲地方，因为你派奶粉。 嗯 系咪？你继续即系做啲救济、安老院啊、成成嗰啲嘢，你搞学校嗰啲乜嘢，依然可以沟到啲人。但后期唔得噶啦。你欧洲点解跌得咁紧要啊？唔系同 ISIS 同你竞争啊，而系你嗰套嘅对社会问题嘅睇法啊，对同性恋，对即系婚前性行为，喂呢啲系保守到晕啊，大哥！点解公义啊？点解女人唔做得到神父啊？点解佢哋做唔到主教啊？男女平等嗰啲问题啊？喂，呢啲嘢我都唔肯妥你啦，仆街！我系天主教徒，虽然我冇脱教。 嗯，咪此其一啦。第二样， 我都谂下，如果我真系有细路嘅时候，我会唔会劝你信天主教啦？你咁嘅教义， 即系超保守嘅诠释方法啊嘛。 嗱，你可以话 ISIS 嗰啲有仲保守过你。嗱，一件事。而你嘅教徒小头先，你 establish 呢个阿乔文啊嘛，就是、因为你自己嘅教义嘅问题，系已经脱离咗呢个现实世界，脱离而家国际嘅价值同埋标准嘅问题。 嗯，但第二个讲法会唔会系其实系因为欧洲成个人口增长都变得非常之慢嘅问题咧，所以佢欧洲要吸收外来嘅劳动力最近其实系讲紧北非、中东呢一带啊嘛。 咁咪所以马尔咪咁做咯？ 系啊，咪所以佢咁样做。 而佢哋都有个经验就话俾大家，人口老化啦，出生率低啦，同埋移民嗰个斗心系好强噶嘛。你谂下点解美国发展咁快？你点解香港过去发展得咁快？喂，以前我哋个上一代或者再上一代嗰啲做十二个钟头，系 at 都唔会 at 一声噶嘛，有钱搵就得噶啦嘛。因为佢觉得我即系千里迢迢咁样逃难到嚟呢个地方，我梗系为咗改善自己嘅物质生活啦。我一定会系靠自己嘅努力同埋靠我自己嘅工作嚟改善自己嘅生活啦。点会喺度坐食山崩攞你35蚊嘅欧罗啊？你真系当人哋系笨嘅咩？ 但系客观上就系结果，回教徒喺欧洲度慢慢会多过天主教教徒咧，所以令到呢一班人先至会。 天主教对自己有信心嘅话，点解你唔同化嗰啲叫人哋即系脱咗回教走入嚟呢天主教咧？ 哦，呢、這个就问翻佢哋啦。 唉，真好。喂，咁啊，嗱，其实咧，就我哋有位网友啦，就 Alice Lee 啦，咁就佢自己本身都登咗一啲陶杰讲嘅嘢出嚟嘅。咁咧，阿陶杰就话：，喂，你喂，如果你话咩咩左交啊，乜乜物物啊，即系咩法西斯啊，即系如果你话我系法西斯嘅话，喂，咁呢、這个瑞士系咪法西斯啊？瑞士唔咩嘅，瑞士就唔收納呢啲難民嘅，咁佢哋咪法西斯咧咁樣樣。 佢而家冇得唔收啦，你德國起個帶頭作用就大家配下嘅咋。 瑞士好似冇加歐盟 啊，瑞士冇加歐盟啊，屌你真係。 係啊，佢搞錯啊，即係嗱，根據 Alice Lee 咧，佢自己揾嘅資料咧就係話，咁啊阿陶傑就指其他人係盲目，指人哋都冇知識，咁但係咧。真係唔知點樣回答咧呢一位陶生啦，陶傑啊！瑞士政府早喺今年三月嘅時候咧，已經通過咗增加經接3000名敍利亞難民。瑞士不斷增加接收難民嘅人數，而陶傑咧就話呢個瑞士堅決收留，堅拒收留。 嗱，佢呢啲咁嘅名嘴好叻㗎，因為點解咧？求其舉一個國家咧，你真係唔知係唔係㗎嘛，大佬。即係如果唔 check 嘅時候啊， 唔係點解會有咁嘅印象？個原因係在於瑞士喺早喺唔知一兩年前就發一個公投就話佢拒絕去到起呢個回教宣教塔，所以先俾人個排外嘅感覺啊嘛。 哦，即係唔。起呢个宣教塔啫， 系啦。 喂，咁啊，即系呢个差唔多啦。喂，咁就听日咧就系、是、呢、這个 唔系陶杰嘅节目咧，系值得听嘅，我觉得。 啊， 反面教材。 哦 ，OK。 啊、我覺得我呼籲一下啲即係 Alex 嗰啲咧咁中意 call 佢啲咧，即係聽多少少。 係啊，我都 唔係我咧係有意義嘅，因為點解陶傑講嗰套嘢咧，其實已經係反映到咧係香港一啲人背後嗰套意識形態。 即係你好似話聽到三糧咧，就話養懶人啦，係咪？即係呢、這個財政預算案話，即係呢、這個曾俊華要搞三糧咁樣，就等於養懶人啦。即係即時嘅個反應係 啱啊！ 啊喂，咁好啦，喂，听日咧系新加坡大选，阿、啊、土伯，你有冇睇法啊？喂， 喂，我就即系对呢个新加坡不嬲都好大意见嘅，咁啱咁巧咧就系我个 friend 啦，即系当年喺学联即系搞事嘅，就喺新加坡大学咧教紧书嘅，咁佢寻日咧就 send 两封相俾我，咁第一幅相咧就系呢个人民行动党嘅即系造势大会，咁我都唔知佢做咩事，无端 send 俾我，咁跟住咧就再 send 一张。工黨嘅相， 係係， 萬人空巷嘅相， 係， 嗯， 咁我就請佢，我喂，爹，你而家做新加坡問題專家，你分析一下新加坡個政治環境啦，咁樣， 係， 咁我發覺咧，佢即係俾我提供嘅資料咧，就係、是、有觀點嘅價值喺度，佢就話咧，原來咧上一代嘅新加坡人，尤其是喺建國期間嗰啲咧，好似香港人一樣嘅，係好懷念李光耀嘅時代， 係啊， 正如我哋好懷念咧。即系呢个港英殖民地嘅年代咧，一模一样。 Old good days 系嘛 ？Old good days 嗰班，但系咧建国之后嗰一代嘅人咯，即系出生嗰一代嘅人咧，而家已经系占大多数啦。 系 完全唔妥呢个人民行动党。 系啊， 喂，第一就系、是、你虽然新加坡系透过你嗰个社会控制、控制传媒啊，包括利用即系房屋啊、中央公积金去即系冧嗰班人啦、 啊， 但系其实仅次于香港嘅贫富悬殊嘅地方咧，就系新加坡。 啊、 好彩佢冇我哋垄断得咁紧要， 啊嗯、 即系搞下小生意，搞下咖喱蟹喺嗰啲即系铺头咯。 唔系应该咁讲，就系好彩咧，就系在于起码佢哋系冇房屋问题。 啱啊，百几万咧就住千几二千尺噶。 如果你话嗰、那个叫贫富悬殊问题咧，可能差唔多。咁但系起码就系唔会话你话搵地方啊、搏嘢啊，即系又爆房啊、又困难啊，起码叫有祖屋先，系咪？ 同埋咧 系 好大噶。 啊，系啊。咁但系嗱，而家咧就今年嘅选举特别之处咧，就在于就系话嗰个即系呢个建国之后出生嗰代嘅选民咧，系首次超越就系嗰班建国即系嗰班难民啊，即系嗰班移民啊，应该讲嗰班即系移民嗰班人。而移民嗰班老屎忽咧，有个特征嘅就系话，喂，佢哋经过战乱啦，佢哋可能即系需要即系寻求一个政治稳定啦，佢哋嚟新加坡啦，咁所以其实佢哋系比较咧。就 相对保守， 相对保守啲，同埋系对一种政治稳定咧，有种沉，有种执迷，有种沉迷嘅，其实系。 咁呢个亦都容易解释嘅，你用翻香港嘅 case 咪知咯，即系佢都唔系叫移民嘅咧，而系 經過呢一個嘅戰亂啦，經過同馬來西亞嘅分裂之後，即係建國嘅階段啦，呢啲人咧，就其實係好追求安穩嘅嘛。 係啊， 即係所謂嗰種即係渴求和平同埋。 借落的空間，借落的時間。 再加上就係佢之前係好慘嘅嘛。即係老實講，即係你用翻香港嘅 case 先可以做一個即係類比。香港同新加坡發展差唔多嘅啫嘛。喂，以前你真係住嗰啲即係七層樓嘅公屋，真係只係用公廁嘅啫喎，大哥。一模一样喎，当然我哋梗系仲辛苦嘅新加坡人啦。咁所以你稍为好嘅时候，佢咪好满足咯。 系， 你问去新加坡见到啲的士佬，佢哋都会咁讲噶。喂，我又有屋，我又有呢个公积金，哇，赚到你光耀，天上有地下无，屌咁上帝咁样。但系而家新嘅一代 唔同噶啦，佢富足咗之后咧，有更加高嘅层次嘅追求，即系就等于 MOE 咁样样啦，就喺度话喂呢、這个新加坡政府啊，即系李光耀啊，同耶稣一样咧，就点样话六合 嘅呃鸠人啊， 呃鸠人啦、啊，都系伪善嘅，佢话伪善嘅，系咁即系同埋呢个即系李光耀系独裁啊，乜乜物物啦咁样样，喂咁其实呢我记得就係练月增呢之前上一篇文就讲香港嘅就话时间呢就喺民主嗰边。咁我觉得呢篇文反而呢适合呢个新加坡喎。 嗯。 佢就话喂而家嗰啲选民呢其实系渐渐呢即系每年即系随住练月增长其实系换緊血嘅。即系你话亲民主嗰班即系对民主有追求嗰班其实系慢慢咁样取代呢啲咁样老嘢嗰班。咁但系呢 好自然啦你个地方。即係正如你記唔記得嗰陣時候一個叫做 Maslow 心理學咧，即係佢最低嗰個層次 就吃飯權啦，就等於 即係生存權啊嘛，正如共產黨嗰樣嘢嘛。跟住你越上嗰個嘅三角形嘅時候咧，我係追求自己嘅理想 追求 啊， 係啦。 喂，同樣道理，你呢個地方已經發展得咁緊要嘅時候，你點可能喺個自由方面，包括新聞自由啊，包括我哋嗰個言論自由嘅空間裏邊咧？是完全是好似一个落后国家。好似一个独裁政府咁㗎。已经系完全唔配套。所以嗰时候有一个讲法就系经济发展同埋个政治发展呢系不配套嘅时候呢你反而呢系所谓有一个 political gap 㗎嘛。记唔记得政治嗰个嘅罅隙喺度呢系会令到你嗰个社会系开始唔稳定。好彩新加坡你有形式上面嘅选举俾啲人发泄一下。 有民主都冇自由啊嘛，讲紧 系咪？但系你而家谂下，呢一个嘅反对党嘅得票越嚟越夸张咯，四成。你执政党点样去追咧？唯一啲人唔信反对党嘅咧，就系喂死啦！你执政嘅时候会唔会搞到台湾嘅陈水扁咁噶？一样系搞唔掂啲经济，当然即系马英九都搞唔掂啦，清平系咪？但系啲人系会有咁样嘅怀疑噶嘛？对一个即系。几十年冇執政嘅政党，一个新嘅政党嘅时候，一定要咁怀疑。但系而家你睇下嗰啲 protest roll， 四啊几个 percent 啦。人民行动党，你就算点样划嗰啲选区都好，都系好危险噶。尤其是呢次选举，万人空巷嗰啲真系好热情嘅人嚟噶。同埋已经唔系靠你旧 media， 你真系睇你嗰个咩海峡时报啊。 佢靠 Facebook 噶啦，而家 全部睇 Facebook 噶嘛，睇下 Amos Lee 噶啦嘛 ，E 噶啦嘛，大佬嗰条僆仔咁夹个人，系嘛？同埋你上一次 Amos Lee 嗰单嘢，咁样批评下你嘅政府，你对个僆仔又拉又锁，即使我几有钱嘅新加坡人都好，见到都臭啦，系嘛个政府？有咩又仲唔投反对 党？所以其实咧，你见到你头先都讲啦，就系话呢个人民行动党咧，其实佢而家即系嗰个拉票个策略啊，选举即系嗰个工程咧，都好老土啊。不如我哋嗱听首歌啊，作个结尾啊，即系佢点样即系歌颂咧，佢而家咧呢个叫人民行动党嘅功绩啦，吓、啊。 我哋呢班建国一代，一生一世为国家贡献多，老左政府全部被中给你洗，却系认真 happy。综合增收政府转科，睇病我有病好多使忧，有 charge 嘅诊所同牙科诊所，齐齐有科享受。 生一世为国家贡献多，身体健康无病痛好开心，你话认真好话。 终身健保好在哪里？以前买不了保险，现在通通都可以保了。如果已经买了保险，现在可以保终身。建国一代的保费津贴从40%到60%，建国一代每年有 Medisave 填补，保费更加容易付。 终身健保，不谈岁数话健康。终身健保，健康一堆多受保。要保强，医院动手术不用担心医疗费用，人人有保障，就是终身健保